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大家好，我是古月。问一个问题，爱有多少种？对祖国的爱，对人民的爱，对家人的爱，对老师的爱，太多了，真是说也说不完。歌曲中的爱又有多少种呢？其实也说不完，唱不完。让我们先从大爱说起，送上这首《你是这样的人》，这是纪录片《百年恩来》的主题歌。周总理对国家、对人民的爱，正是大爱。无私奉献给人民的人被称作人民公仆。让我们来听听这首《爱如彩虹》。 落雪无声，暖 暖的街灯，你的眼神穿过了寒冷，脚在路上写下一行行诗句，生命的歌如此的延续，不再看你，你在心里，不再忘记，你留在土地，没有分离，风就是你的呼吸，无言无语，像一阵细雨。 坠地到长大成人，爸爸妈妈是孩子们一生中最亲的亲人，儿时父母的一根手指就是我们的支撑，长大后无论在外打拼多么辛苦，父母那里却永远是我们的心灵避风港。还记得周杰伦的《听妈妈的话》吗？歌词虽然直白，却真切地表达了新一代都市青年对母亲的爱。 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。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。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？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

只有分别之后的期待，我才能体会你是我的最爱。是否只有用尽一生的等待，我们才能明白生命中的真爱。你也听不见。 老师是人类心灵的建筑师，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接触到老师。是老师的教诲让懵懂少年成了栋梁之材，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一首歌叫做《绿叶对根的情谊》。的确，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，无论多有成就，我们也不要忘了老师的教诲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依着你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。我是你的一片绿叶，我的根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明天那。